我哋讨论一下修炼同运动嘅分别。其实好简单嘅啫，运动咧佢里边包括咗一啲元素系玩嘅，系锻炼肌肉嘅，或者系一啲运动嘅技巧嘅。其实修炼咧个意思都差唔多，不过修炼咧佢唔系为咗嗰个我哋叫做项目啦。譬如我唔系为咗跳水，我就搏命练跳水。修炼往往个目的系自己嘅，系提升自己嘅一啲。我哋叫做境界啊、層次啊，一般而家我哋講緊嘅咧就係以道家中國人講嘅就係尤其是道家修練啦嚇，喺我哋嘅立場，道家佢裏邊有一啲嘢咧，我哋叫做咧個目的清楚啲嘅，形形色色嘅達到佢某一啲嘅要求，而且嗰個過程佢係要捱苦嘅，經過時間，好似佢睇武俠片、武俠小説，佢係形形色色嘅所謂功法達到某一啲嘅狀態。咁啊，喺我哋具體啲嘅立場咧，其實就係假如嚇，我哋舉例，我喐緊嘅，我而家喐緊係我隻個腦控制緊個手去喐，我要喐到咧隨心所欲。咦？諗一諗喎，隨心所欲其實已經係一個境界。你可唔可以練到隨心所欲咧？咁但係如果將隨心所欲理解為只係喐手喐腳就好簡單，但係如果我哋將隨心所欲再將佢提升一個層次。喂，可唔可以心想事成啊？又一个境界咯。咩叫心想事成啊？过年啊，过节啦，恭喜恭喜，祝你心想事成。心想事成意思即系你谂乜嘢都实现到，咁样就唔简单啦。即系话咧，唔系净系我只手要点样喐，或者个身体点样去做一个动作，而系你个意念究竟帮唔帮到你去实现一啲你想达到嘅嘢。譬如我而家有病，我点样可以好翻？唔好基本，或者唔系、哦，我想咧有件事，我想成功、哦，或者唔系我有病，而家阿某某有病，我可唔可以用我嘅意念，我求神拜佛，其实都系一种念，但系求神拜佛咧，你系借助宗教神佛嘅力量，而道家或者我哋以道家医学嘅立场咧，我哋唔系讲宗教，而系讲紧一个个人你嘅意念可唔可以去到一种状态，令到你。心想事成咧，咁呢啲都系修炼嘅部分嚟。嗱，咁当然咧，修炼咧，其实好不幸啦。我哋讲好不幸，系一种我哋叫心术都得嘅。心术嘅意思即系话咧，我哋有一个好出名嘅中国嘅以前叫鬼谷子。鬼谷子好出名啊，佢嘅弟子有好多个啊，几百个啊，听讲。但系佢里边有好多个咧，好出名嘅咧，系一对一对系斗法嘅，会斗法嘅。留心一样嘢，呢个老师教嘅嘢，大家弟子都一齐学，点解唔系齐心嘅呢？原来如果我哋将嗰个修炼系只系定义为一种术，尤其是因为阿鬼谷子佢系好多兵家，或者佢哋叫做一种叫做中横家，即系好多系一种谋略性嘅嘢咧。谂下，一齐读都好啦，里边嘅人咧，其实都系有佢哋个竞争性。赢输啊！咁呢种谋略性嘅嘢咧，其实咧就会形成咗一种我哋叫做敌我嘅关系。其实佢哋嗰个鬼谷子佢知噶，知道佢哋会斗啊，你哋斗咯。因为喺斗嘅过程，佢就会进步。咁但系当然可能会搞出人命噶，真系搞出人命噶，冇办法噶。因为中国嘅修炼咧，其实有两个意义，一就系提升你自己啊嘛。咁你喺呢个过程，其实你系谋生嘅，咁谋生求生嘅过程咧，可能会出现你死我活嘅，即系我要求生啊嘛，我唔理得你咁多噶啦，唔系你死就我亡噶啦，因为当时系战国或者我哋叫三国咁啊，咁好多呢啲嘅事件，但系我哋如果讲紧修炼，将个层次放翻落道家医学咧，其实我哋就即系中国传统文化好特别嘅，佢道家嘅修炼咧系有一个概念咧，系去保护。令到一齊修道作為修練嘅人咧，係唔會自相殘殺嘅一個概念，好犀利，就係、是、叫做求一個我哋叫共生或者共存共榮，天地與我共生，萬物與我為一啊！咁呢種齊物嘅觀念咧，即係老莊好，什麼都好，就係、是、天人合一嘅思想咧，其實就保護一齊修練嘅呢啲人咧，想達到一種狀態，其實就係一種共生共存共榮，呢啲我哋叫修。道啦，其实修炼咧， 我哋讲紧提升我哋嘅人去到某一个境界，一个状态，即系你个意念系可以系支配到我哋外界嘅我哋所谓物质世界。嗱，严重啲讲，如果我哋唔使用手用脚嘅，我依家用个念，我想令到边个，哎呀，我感觉到佢有病，我想令到佢好翻，我用我坐喺度用个念，佢好翻嘅。其实好多气功师以前嘅什么什么大师做到嘅，但你个念有冇咁强咧？咁呢个咧，其实已经类似我哋叫做脑电波嘅 telepathy 啊，传送一个信号，而令到你达到一件事，做到呢件事，将嗰边嘅一个物质，而且据说呢个念咧。是在地球的另一边，你都是瞬间可以做到的。这个就跟那个量子纠缠啊什么那些有关。那听落去已经很玄妙，但是现在的量子科学物理学其实逐步逐步呢是可以解释到一部分这些我们叫做现象。不过不表示我现在做到什么，如果不是大家可能觉得很担心我的念去到哪里呢。那但是简单地讲，好像我们叫英文叫 mental practice， 现在我做体操打关斗，我现在没有空间给我练，我坐在这里用我脑去练空翻或者怎样，其实做到有效果，这些是西方的概念，我们明白其实 mental practice 即是用一种精神的练习是做到提升到的。或者我现在坐在这里，我现在打紧拳的了，已经我脚在动的了，我的血液循环会改善的了，是不是很合理？或者好像现在讲有些青少年男女，他现在想起自己喜欢的人，他已经可能面红的了或者心跳的了，原来个念可以影响自己，但是去不去到外面物质世界呢？这里就是讲你的修炼的层次。讲多一点，如果呢有一些人呢，刚才讲的他有一个我们叫全心术或者读心术的那个欲望，哎呀，我呢在这里 我很想世界和平，或者我挂念我自己远方的亲人，那其实这个信息呢你怎么去将它传出来呢？都是个念的关系，或者我们还有讲的就是你的念有几强，有几咁准确，呢啲牵涉嘅全部都喺我哋啲修炼嘅范围。如果我一路几十年一路俾人欺负欺负欺负，对唔住啊，佢可能想复仇，想报仇。原来咧，术如果用术去解释嘅咧，佢点样令到自己个念去到一个地步，其实可以伤害到人嘅，系好恐怖的。咁喺我哋嘅立场，我哋教嘅嗰个概念咧，其实系点样强化我哋嗰个意念啊？我哋好似嗰本死亡笔记咁样，你有呢个能力，其实你做嘅嘢咧，如果你冇一个道德判断咧，其实系可以生可以灭嘅。咁嘅时候就麻烦啦。其实咧，全部头先我哋讲紧念或者呢种物质，即系佢可以改变物质状态嘅呢种嘅，我哋叫念力啦。其实系要通过我哋一种种形式嘅修炼，然之后提升佢嘅，唔可以突然之间佢变成一个好伟大。有啲小朋友得嘅，但系过咗某个年纪咧，佢就唔得噶。同埋小朋友咧。它是不够持续性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你要做一件事，你除了要强要准还要持续，三个关系是你要强要准要持续坚持集中一个点。因为我们由这里将一个念射去地球的另外一边，射给某一个人，你想想你随时射了都隔离的，当然这里我们有很多内在 的形式和阴阳五行有关，你怎样令到 你去传出来的信息可以准确呢？是有一点玄妙，但是其实全部是可以有科学的理据 去思考。那气功呢，其实呢正正就是一种我们叫念或者是我们叫意念的能力能量的操控。那一般最基本呢，我们见到很多研究气功的人呢，他们发觉包括日本外国都是，其实一个被气功施术的人同一个气功施术的师傅，他们去看他们的脑电波，就会发觉原来那个气功师是可以令到那个接受气的那个人，他不叫病人先，是形成一个连带，就是气功师那个脑电波的状态可以令到那个接受的人跟他进入相同的状态，我们叫 synchronization，即是一个调频同频，即是现在我们讲的手机和你的电视同频，一个同频器一样。这样的时候他就可以用他的信息去改变他的一些状态。或者我们讲得具体一点，一个气功师 他用他自己身体用他脑电波什么都好，感应到他自己的胃不舒服，其实是这个病人的胃有事。那他又不想去搞你的胃，他就调理自己的胃，我们的不舒服。其实我们修炼呢，当你有天人合一的状态呢，翻翻头先讲咧，你一进入状态咧，你可能感觉到呢个地或者我哋叫呢个墙咧，系令到你唔舒服。 咁但系原来修炼嘅概念就系我唔舒服啊，而家我点样令到自己舒服？其实全部动作都系点样令到自己回复翻一个和谐嘅平衡嘅舒服嘅状态。我哋叫做一个好嘅功态。到你自己调到自己舒服，其实嗰啲人个病就好。咁呢啲咧以前咧就系入去足游科。咁如果我哋有呢个动机，有呢个目的，你想做足游科，你要用你嘅念去帮人哋调你身体嘅。咁啊，梗係足油科啦。但係如果你用你嘅念去傳送一個信息，而去令到對方去進行一件事，做一個行為反應，咁你就去進入咗佢嘅支配佢嘅行為，係好危險。其實呢好似形形色色嘅氣功，其中有一種佢哋未必叫氣功，就係靈氣學啦。譬如日本人佢哋做嘅一個靈氣學。咁靈氣學呢，其實佢係個概念呢，簡單啲講呢，佢就係一種反而係放開自己，佢唔係一種力，唔係自己嘅力嚟嘅。佢係一個 channel， 即係佢係一個頻道。但你要將自己進入嗰種頻道，即係等於我哋講緊有啲譬如可能文米呀、個概念都係，佢唔係一種佢嘅力，而是将他自己变成一种空，然后接收某一种信息，跟着通过那些信息，或者他传有些力量会通过，然后那个力量你可以变成你可以去用，然后转接去某些其他的对象。那么这种概念呢，其实你只需要进入那种状态就可以了。即其实个人是调节到进入那种，但不过你都要修炼到自己有能力进入那种状态。那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讲你的念力要强，要练到你个念力够强，先至有头先我哋讲要准、要强、要持续。但系头先讲，如果我哋要空咗自己嘅去接收嘅啫，嗰种咧，其实佢唔系强弱嘅问题，而系你调节到嗰个频率个状态，即系你有条频道系冇嘢嘅，但系都要持续。逢亲要持续咧，你个定力要好强啦，你专注要好强啦。咁所以咧，呢啲全部都要修炼，否则嘅话咧，都话啦，你而家啱啱先进入个状态，即刻你又断咗啦，消失咗啦，咁你咪做唔到效果啦。咁而有啲师傅咧，我哋讲紧咧功力嘅强弱咧，其实咧唔好咩好比较，自己会知你想做嘅嘢，包括你自己自身嘅嘢，你做唔做到？嗱，简单啲讲，如果我哋讲个人修炼就叫做修身啦，好简单。但系第二个层次什么啊？齐家，你唔好讲出边啲。我自己屋企里边，你齐家得唔得啊？你嘅子女咧，你嘅夫妻咧，你可唔可以沟通到啊？其实唔好讲咁夸张，连人际沟通而家我哋都做唔到嘅话咧，我哋唔好去得咁离地啊。不过原来我哋喺修炼嘅层次咧，其实个大前提本来都系沟通，天人合一就系一个人同天地之间嘅沟通嘅循环，而天人合一嘅低层次咧就系、是、自己嘅血液循环、身心嘅沟通。或者再高啲啲就係人際嘅溝通，人際才點樣可以知己知彼啊嘛？點樣可以咧？感同身受啊嘛！嗱，感同身受呢句説話唔好睇少喎。我哋喺練功修練嘅立場去講咧就係、是：咦，你唔舒服喎，阿邊個？點解你知㗎？我感覺到你唔舒服啊嘛！嗱，感覺到唔舒服已經係一個層次嚟叻㗎啦，依個朋友。但我感覺到你唔舒服喎，等等先，我哋坐一陣啦，一齊哦。點解啊？因为我现在都感觉到你不舒服，刚才不是讲了，我在修炼的状态，我们不断每次做的就是怎样令到我的不舒服变成没事，变成舒服嘛。原来当我和你有感应的话，我只需要搞定我自己，你就会好了嘛。刚才讲过了，这些层次已经是不简单。刚才讲的我们如果说大家要讲功力什么什么，原来不是你的身份，不是你的服装，不是你的我哋叫法号什么，而系你真真正正嘅个能力嚟嘅，所以真系要修炼嘅。其实咧，超能力咧系好多种嘅。头先我哋讲嗰啲咧，都系好似比较系好抽象。我哋讲一啲例子，可能武侠片或者电影睇过，力大无穷啦，或者我哋叫做咧系刀枪不入啦，仲有什么穿墙过壁啦。嗱，呢啲其实形形色色，我哋会见到知道噶啦。我哋即管思考一下就系。其实力大无穷，我哋需要嘅咧唔系净个力， 同埋如果你去到个念力嘅状态咧，个层次去到嗰度咧，你系唔需要力大无穷啊！你嗰啲力，哇！我用肌肉去搬动一样嘢，其实系好机械嘅嘢嚟嘅。咁意思就系话，如果你当然啦，如果我哋讲到超能力嘅话，你可以将嚿石飞嚟飞去嗰啲，真系冇合片啦。嘅话咧，你真系好大功力啊！所以有啲譬如太极，我哋见到有啲叫做凌空劲，凌空劲啊！我咁推嗰根弹走咗啦，咁嗰啲咧，我哋喺片上面睇到咧，觉得佢哋好犀利。不过凌空劲嘅存在，我哋就要假设佢可以将嚿石弹走。好啦，你既然可以弹走个人，你试下弹走一嚿石得唔得啦？嗱，我哋就知道咧，原来凌空劲、太极啊、什么功里边，如果喺你个脑电波里边同脑电波通嘅话咧，你就唔需要用力大无穷去弹，唔需要用一种气力去弹佢走，而系你喺佢个脑电波信息嗰度令到佢弹走。咁呢种未必唔得嘅。但是那些师徒之间的那些特殊关系，那些我们不理了，不说。那很多很多 是一种配合来的，是吧？那些自己去看，自己去观摩。但是刚才讲的 你力大无穷呢，这样东西呢，有时是一种自我麻痹，麻醉了自己，进入自我催眠，而是你不知痛，有那种我们叫死力出来，即突然之间，哇，卡车砸住人啊，或者你要冲入个火场那里救人啊，要搬开一些东西。其实心理学都知道呢，人在某种应急的状态呢，是会出现一种力的。但如果你原来在自己的调控那里，我可以进入这种状态又出来，那就做到咯。不过你那些力大无穷呢，原来呢你那些关节那些骨呢，不会突然之间变得硬了的。即是说呢，你原来要搬一些很重的，你的杠杆你的骨脆的呢，你的肌肉承受到这个力不知痛都好啦，你的骨会断。你做完之后呢，可能散晒，骨碎晒。咁你就何苦呢？咁呢个嗱，穿墙过壁又复杂嘅。穿墙过壁咧就系牵涉到你个肉体可唔可以同另外一个肉体过？据说有啲人咧过咗一半棘住咗，咁啊突咗个头出嚟，又漏咗只脚喺后边，咁啊觉得好困惑。咁呢啲咧系有待科学家们继续研究。但系呢啲现象我哋唔敢否定，因为物质同物质之间交换咧，等于我哋讲水 H2O 咧，佢可以密度好高变到冰，咁你点过啊？但是你可以令到它，你有比熱量或者什麼，個水 H2O 那塊冰呢，都是 H2O 的，是可以變成 H2O 的冰可以變成水，你可以在裡面游水的，跟住再闊啲，你變成水蒸氣，你完全是在雲霧裡面飄來飄去，沒有東西的，行路都沒有事，濕了身的。嗱，水是一個例子。如果我們的意思話，你可以令到某些物質，譬如一個木牆，一個什麼玻璃，你可以令到嘅物質喺嗰瞬間你經過嘅時候轉變，未必唔得嘅。但係我哋而家係好不可思議啊！不過唔可以否定佢存在，因為那個概念係存在嘅。咁仲有嗰啲講刀槍不入咁啊！話以前中國有歷代有好多嗰啲乜教乜教密派啦嚇，白蓮教定唔知咩教啦嚇。好啦，嗰啲太平軍啊咩嗰啲嚇。咁但係咧，原來咧依啲咧，佢可能牽涉咗個都係自我催眠。咁加埋就係你如果自己做嘅話咧，就係、是、你某啲動作可能係有啲巧妙嘢。但係如果你真係要俾人去做嘅話咧，即係譬如你用刀切佢、吉佢，其實好多時都出事嘅。即係話我哋個肉身咧，其實唔係咁容易去練到依樣嘢，因為你超越唔到一啲嘢。但係個意念而去你影響另外一個人嘅意念，而佢嘅意念去支配佢自己嘅思想行為嘅依種形式咧，就反而容易理解。反而頭先我哋講緊我個胃唔舒服，哦，原來係佢個胃唔舒服。咁我個胃我自己調理翻，我用我嘅修練令到我個胃好翻嘅同時，對方個胃因為接收到嗰個同頻嗰、那個頻率，佢個胃亦都可以好翻。依啲就反而簡單啲，可以合理啲。咁即係簡單啲，原來咧，當你發覺你個小朋友 BB 阿媽唔使講嘢嘅，阿媽憂傷有煩惱想喊。个细路仔 B B 已经喊咗出嚟啦，点解会感应到呢种情绪呢？系感应到嘅，或者有时我哋觉得啰啰挛啊，唔知点解唔舒服，而问咗喺边度嘅屋企人呢，我挂住打个电话去睇睇听，哎呀，原来咧你感应到嘅嘢咧系有啲嘢啦，即系原来咧你而家啰啰挛嘅，你原来嗰边真系发生咗啲事咧。咁呢啲咧系尤其是个母亲同嗰啲子女嘅關係咧，係容易出現，或者依個細路仔同對面嘅人，佢即係我哋喺五行上邊咧，嗰、那個關係係緊密嘅咧，佢個互動好嘅咧，佢又會有依啲心通，即係相通嘅。咁等等嘅嘢咧，我哋有好多咧，其實係可以整理翻出嚟，係可以用科學醫學去思考去理解嘅。